人生如舞台，每一个人很多时都要担演不同的角色的，或者在很多人眼里面，我是一个强者，有大无畏的精神，但无论怎么强都好，都逃不出情字这一关。而你在我生命里面，不单只是喜怒哀乐的原动力，而且还是我唯一的最爱。 唯有你的拥抱能慰解心中的痛苦，成就与你我会宁愿这辈子也是凡夫。信心 Under the boardwalk 唯有你的一吻能吻走寂寞，令今生更动人，能令我亢奋，能在雨外发生亲近。 Under the boardwalk. 我是你的信心 Under the boardwalk.